咦，点解我成日都喺 YouTube 错过咗 My Radio 嘅直播节目嘅？我明明已经订阅咗 YouTube My Radio 嘅频道噶啦。 梗系啦，嗱，订阅完 My Radio YouTube 频道之后咧，你仲需要揿埋隔篱个钟仔嘅，再选择全部。咁 My Radio 一有直播或者有新嘅节目咧，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啦。咁样就一定唔会错过 My Radio 喺 YouTube 频道嘅直播又或者新节目啦。仲有一样嘢，千祈唔好唔记得喎。 呢样嘢我当然知道啦，交节目月费嚟支持 My Radio 啊嘛。而家除咗经 PayPal 同埋亲自上去普罗之外，仲可以经 PayMe 转数快或者 Patreon 嚟交月费添。 咁除咗电影节之外，今个月咧亦都有奥斯卡嘅颁奖典礼啦。咁啊，就已经知道啦，就系电视台咧就唔放嘅。 系啊， 据你所知有啲咩渠道可以睇到啊？ 哦，我唔知啊，我以前都系好靠嗰个电视台噶，每逢啲人唔信，但我话系咁多年，系每逢咧，即系嗰多数都系星期一噶嘛，因为佢哋嘅星期日夜晚，我哋星期一由朝头早七点钟，其实六点半已经都差唔多有噶啦吓。咁啊，开始睇咧。就佢開始之前嘅嗰啲新聞啊、報道啊，同埋中間嗰啲細節嘅嘢咧，係喺朝頭早嗰度咧係直播，好吸引嘅。因為你到夜晚嗰場咧就刪剪過嘅，就變咗唔同嘅。咁今年就冇咗咧，咁啊點都覺得係 嗱，今年冇咗唔止嗰個冇咗問題，而係話今年有片入位嘛。嗱，我哋講緊唔係嗰套紀錄斷片，係香港有套片就入選咗嗰個最佳外語片啊嘛。 最佳國際電影而家講咗 嚇，咁咪大家其實好期望就係知道嗰、那個即係喂贏唔贏啊咁樣啊嘛。 係都好期待嘅嗰、那個嚇，咁啊正正咧就即係突然有呢種嘅改變。我想當初咧，我之前。嗰時你話係朝頭早直播睇嘅，早到差唔多係末代皇帝嗰時期咧，都已經睇咗好耐㗎啦。咁啊，嗰個直播咧，直頭係一路睇一路好激動，因為嗰個應該提名係唔少，但係佢應該係攞曬嘅。 係啊， 係啊，提名個個準都攞曬。哇！嗰時興奮得好緊要啊，因為嗰部係一部好另類嘅國際電影嚟㗎嘛，嗰係。咁啊，而家冇咗咧，咁我覺得就都係點都爭咗啲咧。 咁我相信又唔係話即係影響咁大嘅，因為我諗相信話嗰啲得獎嘅過程咧，即係你遲少少喺 YouTube 睇到啦。咁啊，係咪爭咗咁多？咁同埋咁你揸知噶嘛？因為你睇網上揸知噶嘛。即係你唯一要知道一樣嘢就係嗰個上去領獎嘅人講咩嘢。即係我想象可以想象一個情況啦，就係舉個例，譬如話最佳嗰個紀錄短片。就呢個 Do Not Split 不割席呢個導演上開台攞獎，咁佢會講啲咩嘢咧？ 係 咁嗰樣嘢就 好關鍵嘅，同埋你直播嗰時候咧，一出嚟即係下一秒啊，一秒拳師咁樣嘅，即刻出嚟噶啦，啊爆出嚟啊，你擋都擋唔到嚟噶嘛，你冇咗呢樣嘢，咁係咪爭咗啲添咧？咁啊，香港你國際城市五十年以嚟都，因為聽資料話52年 都有， 52年都有 呢個 好犀利。我即係我變成一個叫基本擁趸，都已經有三十幾年啦，都係八幾年嗰時。 你真係屆屆睇 嘅，係啊，屆屆朝頭早啊， 直播睇直播。 是啊，看直播那個會好過，因為通常那時夜晚黑呢要去看戲的嘛，首映的那時的。咁啊，今次冇咗呢個機會咧，就點都可惜。嗱，除咗之外，佢 delay 咗噶嘛，平時2月幾嗰時做，而家都已經4月幾。 而且嗰個情況就我相信係咁樣嘅，就佢唔知而家係冇直播啦，甚至可能連個消息佢個台本身佢都唔會播啊。 係， 即係或者低調，好低調去處理啦。咁呢個就一定係有好大問題嘅嚇。 係啊，呢個已經好幾年嗰個唔係佢嗰個中央最主要係。有時你最佳電影咧，咁啊香港嘅嗰個最佳電影，咁多數都會講。咁如果你唔提，其實大家都知嘅，但唔提咧就係一種取態，講明我唔接受你頒咗呢個獎出嚟咁樣嘅。咁啊，你會變咗嗰個就唔係咁好嘅，變咗唔係咁協調嘅。 嗱好啦，咁嗱，即係雖然我哋就冇得睇啫，咁但係我哋都估噶嘛。嗱，我就雖然睇得少啦，而家今屆嗰啲電影咧就比較特別，譬如有啲咧。 就基本上就唔喺電影院喺戲院放，係譬如係 Netflix， 係啊 Netflix 嗰啲 嗰部即係輕噶啦，嗰、那個好 係大國民嗰部啊嘛， 大國民嗰部啦咁樣。 David Fincher 嚇，咁嗰部咧就我相信有機會嘅時候咧，我哋會比較詳細講，因為後邊牽涉嘅問題就係、是、即係呢個 Citizen King 啊，係大國民呢部電影，以至到就係佢後邊嗰個古仔咧，我哋喺好早期、好早期嘅英雄本身其實講過一次， 有講過， 講過一次。咁但係唔足夠， 經典 嘅嘛，唔足夠原因咩咧？又係後邊涉及咧有好幾個問題啦，譬如話嗰個即係嗰個主角本身嗰個歷史，即係呢個布業大王嘅歷史，奧遜威爾斯嘅歷史， 係嘅演出， 佢嘅演出 同埋導演， 以至嗰個入邊嘅技巧，即係譬如話嗰個深焦鏡， 係嗰種突破嘅視像技術， 同埋咧就係佢要影個天花板 啊， 係 啊。 咁嗰個 好犀利嘅， 嗰、那個係喺荷里活入邊係破格嘅。 以前嘅你一放上去就見到啲嗰啲水銀燈啦，冇唔會整個天花板嘅。 係啊，咁所以入邊咧就好多嘅關於電影嘅事咧，就即係大家會好有興趣啦。咁亦都即係睇到嗰、那個電影即係影評嗰個取向嘅分別啦。嗱、嗯。我同阿紀圖咧嗰個觀影嘅時間都頗長啦，睇幾十年啦。咁我哋即係初初去，譬如睇電影嗰時候咧，咁我哋會睇電影雜誌咁啦。認為世界上最偉大嘅電影係邊部咧？咁樣咁呢個選，即係呢個選嘅勁呢個咁嘅所謂選擇咧，其實好戇居，因為世界咁多電影，你睇得曬咩咁樣？咁但係其實啲人都鑑粗去做呢樣嘢。咁喺我哋即係睇初睇電影嗰時候，或者想去鑽研電影文化的時候咧，其實大家都會選就係、是、呢個愛森斯坦嗰、那個普特金戰艦啦。咁但係嗰一排咧就即係譬如我哋到中期嘅時候咧，咁就唔係普特金戰艦嘅最大電影，最大電影就係呢個奧斯威爾斯嘅大國民。係。咁到近年咧又改咗咯。 嗯。 就改咗希治閣嘅《迷魂記》。 嗯。 嗱，咁好坦白講，三部電影其實真係經典中嘅經典啦。係 啊， 係。咁但係嗰個變化本身咧，其實都要體現到咧，就係影評人啦。因為頭先我哋講係影評人選擇嚟，就是、影評人嘅年紀 係 開始改變啦。 嗯。 係嘛？嗱，對於我嚟講咧，就永遠都係大國民嚟嘅。係。即係，但係如果而家即係譬如比較近年，譬如近年先入行，即係近年先至睇電影嗰啲。佢對大國民嗰個感覺就冇咁強啦，就開始去咗譬如希治閣。咁嗱，我相信遲多二十年到十年、二十年咧，又轉噶啦。 係世代嘅分歧， 世代分歧嚟嘅呢個嚇。 咁啊，你講嘅嗰樣嘢就阿台長講嗰個係我哋係好懷念嘅一個時代嚟嘅、 嗯， 因為當時咧香港其實已經好多戲睇啊，但睇唔即唔會放曬，咁、 嗯、 啊有時咧呢啲影評啊，譬如好似我哋啲前輩啊卡叔啊、石奇啊嗰啲影評咧，係其實滿足到我哋同埋建立到一種渴求出嚟嘅。咁、 嗯、 啊，所以有啲電影咧就即係未冇睇到嗰部戲，但係咧文字先睹為快， 聞其聲 係啊， 聞其名而不見其畫面。 咁當時 嗱，佢即係咁講嚟，哇！部片好勁嘅，好勁嘅，好勁嘅。哇！我係冇睇過咁，你成日心思先，即係點勁法咧？真係 係啊！咁啊，嗰個你會睇到當時嘅嗰個影評人佢嗰個地位啊，同埋佢嗰個崗位咧，係喺影資裏面嚟講係好重要嘅。咁同埋我相信咧，不過咧，咁我哋都其實生於即係唔係好差嗰個時代。我發覺咧，有陣時我寫啲影評咧，其實有陣時都幾爛下嘅，因為都唔係咁。但係有陣時去到內地嗰時講機講嗰時咧，咁佢講：，誒你嗰邊影評嘅，我睇咗咩嗰套咧？咁、你會發覺咧？當時咧，佢哋係都係有一種咁嘅渴求 的。有，我對大概十年前都，其實佢哋好中意搞電影會嘅。 係， 即係佢即係對嗰、那個，譬如話，佢哋唔係睇翻而家嘅電影，佢哋想追翻佢哋喺嗰個，譬如講緊八十年代，甚至稍為早少少，佢哋睇唔到嘅電影，佢要追翻曬嗰。但係而家當然唔係啦，而家當然唔係咁 樣。其實、都唔係嘅，因為你一講起嗰個咧，咁我就即係補充翻咧。其實喺內地咧。咁啊有好多咁啊呢啲內地嘅專家講翻俾我哋聽啦，唔係我就咁叫做係一片之言咧，佢哋都話係內地而家都仲未有一個影評嘅出到嚟，因為咧佢基本上咧佢達唔到一個叫影評嘅嗰個水平，因為影評同埋影判咧。是有不同的，咁判咧，你可以有好多種方式依法嚟去判都得噶嘛，咁嗰啲叫影判， 咁我哋評判咧，成日都係唔中意，即係唔中意你就咁得個判啊！但係你評啊最難啦，評咧就要你有你自己嘅觀點，獨立嘅觀點。佢話內地而家係冇獨立嘅觀點嘅，但係而家內地嘅影評嘅都，你話你咩話冇地隨便揾一個影評俾你睇咧，都得咁樣。咁你會發覺嗰個影評咧，其實叫影罪嘅，佢敘事嘅，佢用佢嘅角度，用感性嘅方式咧，就將嗰個故仔敘述翻出嚟。而講俾你聽，好喺邊度，唔好喺邊度咧，都係咧，其實係 sensational 情緒化嗰樣嘢嚟整嘅。咁嗰個咧，其實基本上咧都係影評之一嚟嘅，我哋叫嗰種叫影話嚇，因為個人嘅感受為主嘅嗰種咁啊。咁啊評論咧裡面咧就其實會再高一級嘅，就除咗你自己喜好之外嗰時咧，你一個觀點，你建立一種叫系統出嚟嘅，你自己嘅觀點嘅系統。咁呢樣嘢咧就係基本上咧，你會睇到咧，台灣就一直咧即係都建立得幾完善，但係佢比較上學院一啲嘅，係論文嚟，電影論文嗰樣嘢居多嘅。呢個卡叔，我覺得佢羅家先生咧，佢定得好好嘅。咁佢話即係譬如香港咧，佢咧就想建立一種叫影評嘅嗰個方式咧。就都係有少少匯集翻，譬如歐洲嘅嗰種寫電影嘅風格，同埋佢最關鍵咧就係揾自己嗰個角度出嚟。咁我覺得咧，咁我譬如有時我睇你啲文都係噶，你講部戲嗰時貴啊貴在都係嗰個自己嘅嗰個觀點咧，嗰個嚟嘅。香港係做得好好嘅呢樣嘢係嚇，咁啊變成咗。國際知名啲嘅，唔係就咁叫做係 有好多，譬如話你影評都試過見到翻嚟出 去。我俾人發現嗰時都俾轉載添啊，叫咁啊。 啊，咁啊唔好自己賺自己啦。咁啊講話即係呢架即係今屆個奧斯卡啦。我哋做少少即係預計啦。嗱，我就覺得咧就係周庭咧就會應該係趙婷啊，趙婷 係趙婷， 趙婷應該攞到嗰個最佳導演嘅。 我都希望係佢。 咁又最佳女主角咧，我相信亦都係Frances McDormand啦。 我話如果唔係佢就出事。 嗱，雖然未睇過其他大，即係我哋夠膽唔狼啊。男主角咧應該係 Anthony Hopkins 啦。 我覺得佢好有機會。 係啊， 因為佢今次，因為我都睇咗啦，《爸爸可否不要老》。咁啊，如果各位朋友想睇啱啱呢個禮拜上畫嘅，佢呢個改編一個話劇，但係。我覺得 Anthony Hopkins 咧，佢嗰個形象 icon 咧，今次咧佢發揮得淋漓盡致，多咗好多新嘅，我哋以前未睇過 Anthony Hopkins 嘅嗰個演出嚟嚇。咁佢做嗰個有一個叫係大眾嘅爸爸形象出嚟咧，就出嚟。但係呢部你知唔知係震慄片嚟嘅？驚嘅，你睇完之後會嚇。如果你係入到 Anthony Hopkins 嗰個世界，因為佢有嗰個叫做認知障礙嗰樣嘢出嚟嘅。咁啊，呢個係一個都收尾翻查啲資料咧，就係經典舞台劇嚟嘅。咁但係咧，就你而家睇咧，就你會睇到佢最好嘅咧，就係佢有舞台劇嘅嗰個架構喺度。但係佢裡面咧，即係成個舞台啊、屋啊嗰啲，即係佢用嘅嗰種視像嘅嗰種科技咧，就變咗多咗好多層次。呢個最值得。留意嘅就都係，所以佢咧就除咗男主角之外，提名都唔少嘅。 即係你講個電影本身係咪？ 係啊係啊。 嗱、okay. 咁一定係大家會捧場啦。咁雖然即係呢啲係一定係小本嘅製作，咁可能來來都係間屋入面嘅啫，係嘛？係咪？真係來來都係間屋。 佢唔夠，你頭先都提及啊，波蘭斯基佢 有一部我睇過噶嘛。 兩部。 Venus 係咪 Venus and Fur 好似？ 嗱 ，Venus and Fur 就最我最中意嗰部嚟嘅，就係。百分百喺翻個舞台嗰度嚟整嗰個叫做係導演同埋演員啊，演員去 頭尾得兩個人啫嘛， 係 成套戲就係得兩個人啫嘛，哇！即係呢啲即係慳水慳力度，因為你同我都可以拍嘅，就如果有咁嘅，如果有咁嘅。天才嘅話， 唔係波蘭斯基嗰個係奇葩嚟嘅，因為嗰部戲咧係佢都係近期啲拍咧，佢揾到個咧極像自己嘅年青人嚟扮， 仲有個女主角係老婆嚟噶嘛，即係我唔收片酬添噶嘛， 咁簡單嚟講，唔俾片酬佢， 咁啊簡單嚟講就可能男主角好平啦，即係因為大家搭膊頭，哇！成套戲淨係得喺嗰個。一個 好似舞台咁樣， 一個劇院入邊係嘛？即係基本上呢啲，如果唔計埋嗰個電影，即係唔計埋導演費咧，呢啲係唔計，而家菲林都唔使添啊！基本上係差唔多叫做咩？ 極低極低極低成本， 那部是經典中的經典的，即是爸爸可否不要老呢，你會看到都是一個年輕人就的那時候，他還有另外一部的，你記不記得，是講兩夫婦的，兩夫婦大家一起即看中了一間屋那樣的，那個舞台劇又是很出神入化，所以這部戲我覺得他現在爸爸可否不要老呢，你會看到他那個整個那個叫內容呢，不及那個那麼強，但是 Anthony Hawkins 呢同埋另外做佢個女嘅女配角，即係阿女王啦，即係之前爭取得到最佳女主角，係啦，咁啊加埋嗰個成個嗰個攝影嘅嗰個角度啊，嗰個 editing 同埋用嘅音樂啊、剪接效果啊，加埋嗰個攝影嗰啲，係一部好雅俗共賞嘅一部戲。咁所以咧，至低男主角咧，咁我諗佢應該佢都好大吸引力嘅嘢。咁樣就或者其他嗰啲部門嘅攞到啲獎都唔奇嘅，嗰個係，因為奧斯卡嘅而家我哋等緊佢嗰個即係嗰個結果嘅嗰個期待嚟嘅。